139集。我仍躺在地上没有动，生怕这是一场梦。巫贤蝉在我的身边趴下来，讨好般地舔舐着我的脸颊，用毛茸茸的脑袋在我的脖子上来回蹭。 哎，走啊老婆，回家了，你好久没回来了，去看看呗。 他说的应该是他的墓穴，也是我的竹林。我闭着眼睛说道，你先跟我道歉，如果你不跟我道歉，我不会原谅你，也不会跟你回家去的。我闭上了眼睛，眼泪顺着眼尾流了出来。他温柔地舔干了我的眼泪，把头放在我的肩膀上。 对不起嘛，以后我都不这样了，我下次肯定先跟老婆商量完再进行下一步动作的。别生气了，你看我不是没事吗，只需要回家里去养一养就好了。 我们是在镜子里面还是在镜子外面啊？生气归生气，我还是问了这么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。 还在镜中，不过他的恶意面已经被彻底封印了。老婆，你很厉害，你扭转了那些人的人生，他让我们在这里补充体力，到时候会送我们回去。送我们回去之后，他会关闭这最后的入口，以后不再让人间的人进来了。 我松了一口气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土，一巴掌呼在他的屁股上。哼，带路。于是他用尾巴卷着我的手腕，带着我往我们的家走。在这里我们虽然没住几天，但在这里我们吃了鱼，他还给我摘了花，是我们故事的起点。兜兜转转一圈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这里灵气充沛，十分适合养伤。他不说我也能发现，他比之前小上了好几圈，尾巴卷我的手腕都有些费劲了，想来是之前用了太多的灵气导致消耗过度。我又生气又心疼。到了家，先去锦鲤池子给他捉了两条鱼，再去厨房给他做饭。这次我不用求他了，我自己也能点着火。他寸步不离地跟着我，我做饭啊，他就坐在边上舔毛。 哎呀，老婆老婆，我好想你啊，我好饿啊，你进来几天了，我都没有吃上饭，我的肚子都饿扁了，小雀雀都饿小了。 我威胁性地举起了闪着寒光的菜刀。哦，是吗？再扒扒我就把你的小雀雀变没。 你不能舍得吧？ 以前可能舍不得。我瞟了他一眼，伸出一根小指头比了比，可现在你的小雀雀只有这么点大，反正留着也没用，留着干嘛，剁了我还能省点心，省得你到处乱跑，我哪哪都找不到。他拢了拢后腿，用尾巴把前爪上盖上了，全方位360度不留死角，挡住了自己的下半身。过了一会儿，熟悉的鱼汤味充盈了整个墓室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动作，显然已经饿坏了。其实我也饿得不行，但还是要立点规矩。坐好。我一筷子打掉了他准备勾鱼的毛茸茸的前爪，表情特严肃地说道，在吃饭之前约法三章。他叹了口气，把猫猫头靠在桌子上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 你变了，老婆，当初你在这里的时候管我叫爸爸，做完鱼又眼巴巴地过来叫我去吃，还流了几滴眼泪骗取我的欢心，现在没了，都没了，不光不让我吃饭，还要跟我约法三章。老婆，为什么？这就是物是人非吗？ 这是翻身农奴把歌唱。我伸出了手指。第一，如果真的出了什么意外，我要跟你一起死。他沉默。第二，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互换一半的灵气，这样不管你在哪儿做什么，我都能知道。互换灵气，这有点像是签订一个契约，在彼此互换灵气之后，我就能无条件地感知到巫贤蝉，他也能感知到我。在之前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没有这么做， 是因为我们觉得彼此偶尔有些小秘密不说，等到我们自己知道的时候，就会有拆盲盒的惊喜感。但是这次我是真的怕了，如果我能在那一刻就知道吴千禅在想些什么，在准备着些什么，我就会阻止他，绝对不会把他一个人留在外面。第三，我望着他碧绿的深情的眼睛，柔声地说道，别离开我，求你了。他沉默了许久，轻巧地来到我面前，把猫猫爪爪按上我的额头，从自己的身体里分出了一半的灵气来给我。 好，第一条跟第三条我都答应你，但第二条我只能答应一半。我允许你拥有我，进入我的精神与我的灵魂，但我不要你也掌控在我手里，我要我爱你比你爱我更多。 他的脖子上出现了一个淡金色的灵力凝聚而成的项圈，还挂着个铃铛，铃铛上隐隐约约刻着一个名字。项圈上的绳子的另一端缠在了我的手腕之上。 我将我交付于你，以神的名义，爱的名义，我本人的名义，全身心的依赖于你。 我感觉到有一种温暖的难以形容的水流注入了我的体内，头上一痒，我伸手去摸，在我头上摸到了两个毛茸茸的耳朵。我被猫化了，这算是签订契约之后的一个后遗症。吴贤禅两眼冒光，在我的新耳朵上舔了几下。 哦，真可爱，以后我也能吸猫了，太可爱了太可爱了，我要死了死了死了。 我则小心翼翼地拉开裤子看了一眼，开玩笑，猫猫是很好，但是我还是喜欢人类的小雀雀。我的雀雀虽然不如吴贤禅的，但是也是漂亮的尺寸达标的好雀雀。在确定了雀雀没事之后，我们一起吃了饭，吃完了饭以后，我指挥他把碗叼了下去，自己就躺在下院里头发呆，想着回去之后先叫认识的人来吃顿饭，庆祝一下劫后余生，再把猫猫们全部都找回来，别赖在人家不走，赶紧回来上班。吴贤禅回来了，跳上了我的躺椅，趴在了我的身上，像个毛毯一样把我直接盖住，用额头来蹭我的下巴，发出了猫猫只有在舒服的时候才能发出的呼噜呼噜声。 晚安，你恢复的怎么样啊？ 我有一下没一下的捏着他命运的后脖梗。 咱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 嗯，明天就能走。这镜子里面灵气很充沛，是个不错的地方，而且它已经自己形成了一个小世界，这里面住着的灵魂会慢慢变成正常的有血有肉的人类，大方向主导为善意，还算是个不错的小世界。 那之前被抓进来的魂魄们呢？他们会跟着我一起回去吗？还是会留在这里啊？ 哎，不回去了，他们受恶世界的影响，已经随着恶世界被一同封印了。 这是我们无力阻止的事情。如果他们能够跟白雾山一样坚持自己，又或者像我一样及时醒悟，大概还是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去。只可惜没有如果。吴贤禅看出了我在惋惜，于是舔了我两口。 哎，老婆，别想了，睡吧。 哎，老公。 我低头在他头上亲了一口，闭上了眼睛警告道， 喂，我感觉到你在蠢蠢欲动了哟，我困了，不可以色色。 我真的有底线的，纯人兽，这是不行的。嗯。